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王新宇，是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别看他年纪不大，却已经有着30年的从艺经历了。从曾经的京剧新秀，到如今话剧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他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也获得了无数的好评与殊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青年话剧演员王新宇的故事。他8岁考入天津艺术学校，学习京剧表演，曾荣获新苗奖以及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表演奖。然而，怎样的机缘让他放弃钟爱多年的京剧艺术，转而投向话剧表演？为了追寻自己心中的梦想，他如何敲开人艺的大门？从演艺新人到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与蜕变？本期人物空间，请听青年话剧演员王新宇讲述他的精彩故事。新宇也可以说应该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我都有点这个记不太清楚的，很久以前啊， 2006年应该是。 你看看这好长时间， 十多年前了， 曾经来跟我们分享过他的故事。新宇呢，现在还是在这个北京人艺来从事表演工作。 嗯， 一说起来北京人艺，这个从我特别小的时候就特别崇拜，特别喜爱，因为话剧舞台啊，我个人觉得对于演员的那种功力啊的要求，应该说特别特别的严格。 这个可以说是所有戏剧演员心目中的殿堂。 哎， 我可以说我能进入北京人艺，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好像实现了儿时的那种梦想。 嗯， 因为做演员，做戏剧演员，如果能进到北京人艺，作为北京人艺的演员，我觉得是莫大的荣幸。 嗯，就是 也特别的自豪。 我就想说嘛，就是在咱们国内的话，人艺的这个舞台， 嗯， 那就是咱们这些演员们心目当中的一个巅峰。 嗯， 好多好多的老艺术家，咱们非常熟悉的啊，这个都曾经在舞台上塑造了很多很多的优秀的这种人物，这种形象。 嗯 啊，这个大家对于人艺来讲，那是从内心深处的一种崇敬。 是的，老院长曹禺先生， 嗯， 然后还有于世之先生、朱琳先生，这些都是大艺术家。 对，那别看新宇啊年纪不大，年纪轻轻，但是呢，如果说从艺的年龄来讲，他经常跟别人去介绍，我是一个有30年艺龄的老演员。 啊，是这样的吗？ 30年艺龄啊，那得从几岁算起啊？ 我8岁就考入了天津艺术学校，所以我就8岁其实就离开了家。 嗯， 我家是四川西昌的。 哎，这个地方如一说起来哈，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和我过去一样，卫星发射中心。 对，卫星发射基地。 啊，对，实际上呢，西昌的那个卫星发射基地离西昌市 还远的距离 、啊， 对，还有几十公里呢， 70来公里吧， 是的， 大概那样的一个关系。 其实它最著名的应该是梁山彝族自 治 州的州府。 对，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热门起来了呢？2014年还是2015年的春晚吧， 他那个分会场设在了咱们那个西昌市的火把广场。 火把广场， 所以哎呀，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是唯一可以玩火的城市， 特别美丽啊！我呢知道西昌市，其实还在那之前。是通过新宇了解到的。 啊，对了，您还去旅行了一次。 对，新宇发朋友圈的那个照片。 嗯。 哎，我说哎，你这是又去哪儿玩去了啊？因为新宇是一个特别爱旅游旅行的人。他说这是我家乡啊。我说你家乡。 我可以做宣传大使了。 对对对。发的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那个琼海。 对。 哎，是 琼海庐山特别。美的那个风光照片， 对，那个是四川的第二大湖泊。哎，这在你的家乡，当时你这一介绍，哎，我就神往了， 然后就身体力行了。 对对对，就是在那年的，就是前后吧，正好那年的春晚上也就出现了咱们那个火把的那个分会场，结果我去的时候就好多人，据说那一年的那个就像我这样的这个旅行者去的。好像是好几十万吧，很多的人。那么现在当然这个有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你的家乡了。那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到天津来学习，又那么小，应该还是很辛苦的。 因为我当时是考的是京剧。 京剧。 对，京剧。其实家里面没有从事艺术的，那时候电视都很少，对京剧的了解可以说是只能从广播收音机里面会听到那个戏曲的唱段，但是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京剧。但是当时是天津艺校的老师到我们那儿去招生，整个凉山州就考上我一个，所以还是挺自豪的。 所以说很不容易到这儿来，一切都是很新鲜的那种， 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 对对对。 然后去的最大的城市就是成都，那还是很小的时候。 哎， 能到天津去上学，我觉得好像我可以到大城市去念书了，而且就可以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新天地一样。 哎，学习的话学什么呢？就是那么小开始，就是你得有一个怎么说，选一个行当吧，在这个学习的时候。 最开始是唱念做打，全部都不分科的，就是有腿功课，对，腿功课、剧目课，然后还有文化课，它是并行的。头一年的时候都没有分，老师觉得你是什么样的苗子，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再会分行当。 最后给你选了一个什么行当？ 花旦。 花旦，哎，花旦就对了。 然后第一出戏就是卖水。但是其实我真正的第一出戏是二进宫。 二进宫啊。 啊，对啊。 二进宫那就不止花旦， 轻易啊，大 轻 易 了。对。 他是打基础嘛。 是。幸亏没给你选个老旦。 我们同学有选老旦的，然后极力的反对说，老师我也要这么好看，我不要演老旦。 这根据嗓音来。但是这个学习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肯定对你以后的表演它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你虽然后来你转到这种话剧表演，那个时候给你练的那些功夫应该都是有用的。 我觉得可能是艺多不压身吧。我现在真的很感谢我之前在天津艺校学到的那些基础。虽然戏剧和戏曲它是那种表演门类，是两个表演门类。但是我觉得它有相通的地方。因为都是表演嘛。 对，在话剧舞台上其实你的这个一些表演它也需要这样的基本功， 可能跟一点基础都没有的，没站在舞台上的那种考大学的那种同龄人，可能比他们更多一些优势。 是 因为我从天津艺校毕业以后就分到了攀枝花式京剧团。 攀枝花的话离西昌实际上不是特别远， 对，近了很多了。 你如果坐火车的话，这个 两个多小时， 对，你就到了。也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好像不上大学，好像你的人生就不完整。所以我当时等于是工作了以后又考的，参加了高考，参加的考试。 那是考到了哪里？ 我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 这是之所以后来 成为一名话剧演员，是和你的本科学习的这个阶段是，哎，这倒是对上了。 对，但其实我考的时候，我还考了中国戏剧学院， 哦， 两个都录取了。 嗯， 当时我妈妈就问我说：“你想一辈子唱京剧呢，还是想演电影、电视剧或者是话剧？”那我可能选择了后者。 哎，所以就上军艺了。 对，上了军艺。 其实这也是一种那个，就是自己越来越成熟，然后对于自己的人生啊，对于自己的发展呀，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哎，其实在上学的时候，心雨还是唱过戏。我看这个很多介绍的资料里哈，你在上学艺校期间演过像什么挂画啊，这种还有新编的神话京剧，什么雪宝公主啊，那个时候有没有留下点什么音频呀、视频呀什么的？ 好像应该有吧。 哎， 但是我觉得也挺庆幸的。 嗯， 我参加的那个雪宝公主就获得了当年文化部的表演奖。 哎， 那时候我才15岁吧。 嗯， 可能是获得这个奖项最小的、 最年轻的演员。 对， 塑造的是一个藏族的姑娘 。 卓玛。这样的一个角色，哎呀，那说起来塑造的角色啊，这当然还是后来进入这个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然后毕业之后就进入这个人艺了吗？ 没有、 哦、 我毕业以后我进入的是空政话剧团。 哎，就是进入这个专业团体以后塑造的角色就多了去了。 应该说《霸王别姬》我觉得是把京剧的东西全部融合在里面了、 哦、 当时这个戏是莫言老师他写的第一部小剧场话剧、然后由 大家 对就在空政话剧团推出了、然后我就饰演的是虞姬。 哦，其实从进入军艺那一刻开始、那个时候就算是到了这个就是部队的这种编制里边了吧，当时还是 对吧， 穿军装了， 文艺兵，然后 是军人的身份， 对，这样的一种这个表演啊，当时又赶上这样的一个戏。哎，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其实你的这种过渡吧，我是感觉挺好的，就是没有一下子就让你离开你原来学的那个京剧。 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的。 哦， 我上大一的第一堂课老师就说你的表演观念可能会转变、因为京剧毕竟是城市化的东西比较多一些，而戏剧呢可能真实，像布莱希特还有那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的表演，它虽然有间离、但是呢它我觉得我们还是遵循的现实主义的那种表演方式、所以他就说你要放弃一些京剧城市化的那些东西、完全要打破，要回归自然，回归现实。 对，你像京剧表演他有他固定的一些模式啊，这个人出场以后怎么走这个圆场啊，出来以后怎么亮相，是吧，他都是这是固定的，大家也看习惯了。但是话剧不一样啊，话剧没有这样出场的、是吧， 每一次出场都不一样。 对，你人物出场他就是应该随着情节呀、要符合生活当中的那种状态，而不是一个特殊的这种这个特定 的， 哎，对，不是特定的这种这个城市，所以从表演上，当然它有相通的地方，哎，包括你说台词啊，包括你的声音啊，哎，包括你的这种眼神，我觉得学过戏剧的演员，他的那个眼神，那就和没有学过的人应该不一样。 对，因为戏曲特别讲究精气神儿， 他经过特殊的训练。 但是我尽量在生活中啊、如果我不说我曾经学过戏剧、可能人家不会发现。 对， 就是很多有些会有职业病或者让带着范儿。那不行。 那个就是、 那是不行的， 是那是要避免的、但是就是你自然形成的那种状态、它还是精神啊，就是总是一种精神的感觉。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表演以后啊、参加了这个专业的团体，那塑造的角色形象就越来越多了，还是以演女孩子为主吧。 是没有反串 啊。对，你演过年龄跨度特别大的角色吗？ 有很多。 哦，就是 其实电视剧电影年龄跨度大的也演了很多。 哦， 因为戏剧影视表演我的专业是 能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从10几岁的小姑娘最后演到80多岁 啊。 那就做造型，然后就是那个、在舞台上会好一些、在镜头前可能就会有硅胶啊，用其他的那种化妆方式、但是在舞台上的那种人物的转换，我觉得对于演来说可能更考验演员、更考验你的表演。 因为你是在大概就是这一出戏，咱们要拿话剧来讲，可能2个小时 对吧？ 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 嗯， 这就差不多就到极限了吧？ 有三个小时，我们雷雨是三个小时， 对吧？就是最多咱说三个小时，在这三个小时之内，你要演出这个人物的跨度来， 嗯。 这个相对来讲比较难，你要拍个电影或者拍电视剧的时候，你这个戏你可以不在同一场景里拍， 对 啊，今天我们拍十八岁的戏、 嗯、 啊，可能休息两天以后，哎，新源又该你了啊，咱们拍八十岁的戏，它中间它能让你有一个过渡， 嗯， 但是舞台上这种表演，在这个短时间内就要你过渡过来，难度应该相对的大一些。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可能演员他在舞台上那种兴奋感更强， 挑战性更强。 对，挑战性更强、 嗯、 像我那个《人间童话》这部话剧里面，我前面是出演的夹竹桃，是、 嗯、 其实是花儿， 对对对， 可能是用真人来演的植物的第一人吧、 嗯、 就是我们人艺舞台上啊， 嗯嗯嗯 嗯，他是完全是拟人的， 哎， 她是一个小姑娘的形式， 对， 嗯，来演，但是马上第三场以后，她马上就转化成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 嗯， 不管从声音啊，还有形体啊，各方面的化妆造型、 嗯、 出演之后，很多不熟悉我的朋友来看戏说，花儿和老太太都是你一个人演的吗？ 有点不可思议、啊、 对，就是它反差特别大、 嗯、是碰巧啊，那场戏我看了 啊，你也看了、 我看了应该是其中的一场吧， 嗯， 那个是一个小剧场的表演， 对，小剧场话剧、 哎、 近距离的表演， 对， 嗯， 观众可能距离你也就像咱差不多最近的也就是咱俩这个就现在的这个距离、 嗯、 两张桌子大概这么一个很近的距离，他要看你他能看得很清楚， 嗯， 是吧，你稍微有一点不到位，稍微有一点不对的地方，那可能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啊，而且能去欣赏这种小剧场表演的观众啊， 嗯， 都不是简单的观众， 他有这个群体， 对，应该他对这个话剧、 嗯、 这对这个艺术啊他非常了解，而且特别喜爱，甚至说自己都能来两下的那种、啊、 对，因为其实戏剧话剧是一个很小众的艺术、嗯、 对对对， 所以他能走进剧场来看、 嗯、 那说明他对这个话剧的喜爱， 人家很懂啊， 对 对吧，所以很挑剔，眼光会很挑剔的，如果最后大家给你鼓掌了，给你喝彩了、 嗯、 那就说明是非常的成功。我记得那一场我是拼命的鼓了半天掌，很多就是大家跟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这是演那个小姑娘的时候、 嗯、 那种劲儿哈，哎、 嗯， 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很有个性。等到演那个老婆婆的时候啊，老人家的时候、 嗯， 那种对于儿女的一种思念、期盼， 嗯、 啊，然后又不能够相聚的， 对， 那种， 而且他们有 哀伤。 代沟不能理解、 嗯、对，互相、 嗯、 这个就是特别的有感情， 有时候是爱的伤害， 对，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那种矛盾的心情，这个是挺难的，那可以说这个表演起来非常难，这算是难度最大的角色吗？ 不是，只是说他同一场的挑战性，您刚才说是、 哦、对对 对， 年轻的和老年的比较 反差很大，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寻找6个剧作家的剧中人。 这也是一个戏。 对、 啊、 这个戏我们是中国演员来演、 啊、 但是俄罗斯导演来导、 哦、 但剧本呢又是意大利的作家。 我的天哪。 皮兰德楼的一个作品、当年获得了诺贝尔戏剧奖。 啊、 对对对、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对我的挑战和对我的 舞台上的磨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嗯。这个经过这一系列的磨练呢，也是逐渐的成熟起来。在这个人艺的舞台上啊，一点一点的看到你的成长。其实同时我也是一个观众哈、啊，看你的戏的时候、 嗯、 啊，最开始我想，哎，新宇在哪儿呢？第几场他才出来啊？啊，他演了一， 你没认出来是吗？ 对对，那个，就是啊，对，应该是啊，对这一场啊，我就记着在那个和濮存昕老师合作的叫《吴王金戈越王剑》 啊、 嗯、啊，对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里边你演了一个 若素， 哎，若素那个角色、嗯、第几场出来的我忘了， 对 啊，我就从一开始进去 就期盼着， 开始盼着，哎，终于出来了啊！然后我就跟身边的人说啊，我说这是我朋友啊，这是新宇啊，这个演得很好。 其实之前跟濮老师合作的还有白鹿原 啊、 他演的白嫁轩， 嗯， 我演的白灵， 哎，那里边戏可能比这里边还要多一些 啊，多了， 对， 嗯， 所以呢，就是 逐渐的就慢慢的成长为主力的演员，然后你的这个戏呢就会怎么说呢，应该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啊，雷雨里边演四凤， 对，这个应该说我、哎、对于我戏剧人生来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笔， 嗯， 因为在曹禺曾经是曹禺院长担任我们剧院的院长的时候，他写的这个本子， 哎， 应该之前他23岁就写完这个本子了， 嗯、 但是是由我们剧院把他等于是把《雷雨》这个话剧是中国话剧的里程碑立在了那儿， 对， 所以我能出演《雷雨》里面的四凤这个角色来说，就我觉得好像我的心愿得到了满足， 嗯、 因为从上大学开始都知道四凤这个角色， 对， 然后老师就说你就是四凤。你就应该演四凤，就是好像是我的行当、 嗯、 我的角色，但是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 啊，到了仁义以后终于有这样的机会来出演四凤的时候，我那种心情真的是无以言表， 是 我就像是上天给我赐予了我这么大一个、嗯、这么大一个好的机会， 嗯，梦想 真的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哎，而且在这个雷雨当中，那、这个四凤的表演是一个戏份很重， 嗯， 他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嗯， 哎，这个能够成为这其中的这个主要的演员，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一个年轻演员来讲，他是一个成长的标志， 嗯， 哎，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每演完了一场以后，都会去把自己的心得啊，甚至说观众对你的那种关心啊，给你送的花啊，哎，然后大家这个给你提的意见，你都会分享到朋友圈里， 嗯， 然后大家来看到了以后，那对你鼓励的也有啊，也有这个是啊，给你指出来说哪哪哪你还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老师， 嗯， 啊，肯定是一种特别好的状态。 是的，我就包括现在，因为每年都会演出这些经典剧目， 对对， 就每一轮演的时候，我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就每次都舍不得，我说再多演几场吧，不要结束这个演出，不要结束。 对，他这演出是一轮一轮的。 对，就是每年就会都会轮换嘛。 是，你像茶馆，像雷雨这些名作，那都是咱们仁义的保留剧目啊， 包 括天下第一楼。啊，他每年都会有安排一些轮次的演出， 对，是的， 而且演员呢也是怎么说呀，就像那个传递薪火一样， 嗯， 一代演员一代人一代人往下传， 是的，我是第五位出演四凤的演员， 嗯， 是我们仁义， 对，这也是咱们仁义的一个老传统， 嗯， 我记得想当年茶馆就是于世芝老师他们 告别演出， 他们的那个告别演出啊，当时我是现场，我去看了，那个时候觉得，哎呀，特别的心情啊，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嗯， 就是他们要离开了，但是这个茶馆这个戏，他以后还有没有啊？我们还看得到看不到啊？是不是还会像他们一样那么精彩啊？哎，当时很忐忑的。 嗯， 其实作为观众来讲，我就特别忐忑。哎，但后来，新一代的演员们把这个戏重新复排出来以后，还在舞台上呈现， 嗯， 哦，觉得还是一样的精彩， 嗯， 所以那种感觉对于观众来讲也是特别珍贵的。 嗯， 在这个你的怎么说呢？这人生的几十年当中，你能看到两代演员他们， 嗯，同时演绎同一部戏， 哎，这个也是一个人将来很珍贵的一个记忆。 嗯， 聊起来也说啊，我看过他们谁谁谁。那说起来，除了这些保留剧目啊，特别著名的戏以外，你们每年还要参加很多新的剧目的这种排练吧？ 嗯，是的， 嗯， 就今年我就受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的邀请，是北京艺术基金的一个项目， 嗯 嗯，《青春之歌》 哦，话剧啊， 对，话剧，然后让我饰演林道静， 嚯，这是这个女一号应该是，对吧？ 因为《青春之歌》的电影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对， 特别是林道静，就戏芳老师饰演的， 那，这个是一个经典的形象，啊， 对， 那么究竟在这一版啊新版的话剧版的《青春之歌》当中，辛宇饰演的林道静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请辛宇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好的。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